白毅念叨了几句，然后起身。安宗问道：“ 没事了。” 他点了点头，看着那些目瞪口呆的村民说：“ 这法子是乔二奶奶告诉我们的，她说她过去一直没办法出来，现在大家都帮上了忙，她会保佑你们村子安宁的。你们呢，别把事情抖出去，否则她又会死不安宁，到时候事情就不好说了。” 于是一个类似村里元老的老丈跑了出来，对着大家下达了所谓的村委禁令，这件事儿连一个屁也不准放出去。白毅的话很有说服力，就连年轻人都认真的点头，那些老人已经拿出香开始叩头祷告了。安宗见识了从一个女鬼化身为女菩萨的全过程，不得不说白毅不去当神棍实在是太屈才了。等这些事情完成，他们三个人就像是功成身退的高人一样被送出了村子。他们也实在没力气继续装模作样，上了车就像烂泥一样的瘫了下去。回到了公寓，安宗连忙去洗了一个澡，把这一身的恶臭洗掉。出来的时候，白毅在呆呆地看着窗户，安宗让他也去洗一下，这味道实在不好闻。他嗅了一下，皱了皱眉头，也进了浴室。安宗趁机打一个电话给六子，让他替他们再向校方打通一下。因为这件事，他们事后又向潘秃子请了一天假。潘秃子已经对他们无话可说了，安宗觉得他随时可能被炒鱿鱼。不过，貌似他还不知道赵老板已经死了。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他们在靠一个死人的面子撑腰，顿时也有一种无奈的悲哀。这一次又是无功而返。安宗瘫在沙发上。 这是第七局，爱别离。如果说那个女鬼是和那个少爷别离，还不如说她是造成了少爷和他情人的别离。转眼一想，又发现其实那个情人不出现，说不定女鬼真的有可能和少爷发生感情。那么说来，那个情人又是另一种的爱别离。哼，我绕来绕去啊，发现我怎么也绕不出这个怪圈。我发现这就是一种诡异的循环，你不能说哪一方有错，也不能说哪一方是对的。 不过这根本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只是觉得局已经进入了第七层，身边应该也会出现什么决定性的事情。第八层就是最后一局，在此之后在他面前会发生什么就一点也不知道。他暗自心中一凛， 可能会死吧。九魂回归真的就是我的末日了吗？ 白毅洗完了回来，问他潘秃子那里说的如何了。安宗耸了耸肩膀示意就是那样了。白毅也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安宗给了他一杯水，他一饮而尽。这个时候他们又回到了原点。说实话，这一次的失败让安宗觉得有一种输定了的感觉。他对白毅说道：“ 我决定自己去一次马多，这一次是活是死就看天了。” 白毅拿着毛巾沉默了良久说：“ 我陪你一起去，这件事儿你一个人办不了。”“ 不用了，你帮我够多了，现在那个神秘顾问的线索算是彻底断了。我之前看的那些资料显示，我只有去找到荷包店才能够真正接近事实。就算是要死，我也希望在我死之前能够知道所有的事情。”“ 我会陪着你的，你不用觉得不好意思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会保护你。” 安宗怔了一下，发现谈话又进入一种怪异的气氛。他咳嗽了一声，突然想到什么，继续说下去：“ 在我翻译的文字里，八苦之局好像是一种保密措施，如果八苦破了，我们就可以进入荷包店。去马多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机会。” 他嗯了一声，也没有接着说下去。安宗看他神情十分疲惫，也不好意思继续打扰他。他拍了拍白毅的肩膀，让他也去睡一会儿。 但是白毅却抓住了他的手。安宗江在那里问他怎么了。 你还没告诉我答案呢。 啊，什么答案？我知道什么答案。 你到底喜欢我吗？ 那么一问直接把安宗给问僵了。安宗红着脸想要缩回手，但是白毅抓着没想要放。安宗啊啊嗯嗯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字来。白毅用等你答案的眼神死盯着他。最后安宗被盯得发毛，只有很小声地说了句， 喜欢。 你还真是别扭。得了，既然你那么喜欢我，我也不能对不住你。放心吧，我会陪你走到底的。对了，嘴巴说说多没诚意啊，你总该表示一下吧。 表示个屁，留着精力想想怎么能够找到接下去的线索吧，别满脑子想那种事情。 什么事儿啊，我只想让你亲近我，会让你花多少精力啊。 安宗的脸一下红一下黑，最后一甩手说， 哎，我没那种心思。 话虽这么说，不过心里总算有一种事情被放下了的感觉。反正都到了这个地步，不诚实地对待自己的感情就没有太大意思了。他知道自己是喜欢白毅的，虽然当着面说总觉得别扭，但是既然承认了也不会收回，喜欢就是喜欢，男人对这一点不能太疙瘩。白毅听到他那么一说，又笑又摇头，一副败给你了的表情。扑克脸居然也保持了15秒以上的笑容，这是很难得的。至少在安宗的记忆里，他很少笑得那么欢。其实这小子长得很不错，笑起来的时候感觉比平时平易近人许多，眼神也柔和下来。就在安宗也想要笑出声的时候，电话又响了。他以为是潘秃子打来的，内心忐忑地接起来，却发现不是潘秃子，而是六子。安宗问他有什么事，电话那头传来急促的呼吸声。 我们都错了，那个女鬼根本不是神秘顾问，我又收到了一封邮件，这回我居然也看懂了，她说她还在井里。我们都搞错了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《鬼话连篇》，作者青秋，来月文化制作播出。我是主播蝎子来来。